究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系咪而家开始啊？点啊？金刚大师根本得我同你啫， 系咯？阿伯去咗边啊？ 阿伯叫鸡去啊！ 哦、我以为佢惊，因为我俾人跟，所以佢费事上嚟俾人跟添。 因为对于佢嚟讲成本好重啊嘛，屌你人又做生意系咪？一个唔觉意俾人影到、啊、原来佢同金金大师系识嘅，系嘛？咁佢喺党内入边咧，又冇捻晒地位啦，又俾人一好啊呢、這个啊有份去广东岛啊，你都唔知几中意广东岛啲人啊，俾人讲多两讲个生意都冇得做，执笠拉闸，咁啊赖我同你啊！ 咁啊系，咁啊系，咁啱嘅，啱嘅，咁样自保系啱嘅。而家香港好多人都自保噶啦，系咪先？ 自保就唔系问题，不过有啲人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咁解啫。嗱，咁今日讲咩题目呢？第一个题目咧就系讲学院。咁啊，金金大师做咗啲好似好准备充足咁样。 其实咪又系嗰啲嘢？ 唔系，个金金大师次次嚟都一答嘢。你即系如果系有份听嘅人咧，即系你唔好以为金金大师原来冇准备，佢次次都一答嘢上嚟嘅。有一样嘢可以证明嘅，就算佢有冇睇都好。佢公司好锡佢， 点解咧？ 屈印几多嘢啊，大佬！你唔好话都喺公司你印嘅时候冇人睇到啊，后埋喺 lunch time 嗰啲咁嘅嘢啊。 咁呢啲一定系 lunch time 印嘅，我同你讲。咁同埋呢啲嘢，其实你话做呢啲嘢，其实一早做定，跟住 save 落手指度，跟住翻去公司印嘅啫。你好似系咁做到啦，系咪先？ 我好稳阵啊！我一部 iPad 啊，开晒咁多网页，开晒咁多篇文，就冚唪唥喺度。嗱，你有 唔系？因为我到而家都唔系好习惯睇嗰啲即嗰啲電子產品上面嗰啲嘢咧，我係真係我係慣咗係白紙黑字揸住嚟睇，我覺得穩陣啲嘅。 你老實講，你有冇同我老即係你老實同我講，你有冇老花？ 哦，咁又冇喎，暫時未有住托賴未有，托賴未有，托賴未有， 我有啊。我有时要攞住部嘢咧，我要除低眼镜啊，系啊，咁样睇好似好啲喎。咁 所以咪就系咯，所以我系惯，因为唔知我可能我系惯咗系即系睇文字。我係慣咗揸住本嘢嚟揭下揭下咧，我先覺得真係似自己睇緊嘢。如果你咁揸住部電話成啦，我唔覺得自己睇緊嘢。算啦，老人家，嚟我哋講翻學院係嘛？ 係啦，嗱咁你又講少少背景先啦。你好似咁準備充足，我都有結論啫，我冇。 喂，你咪啊，得個結論啊？唔係嗱，咁其實咧就應該係今個月投到咧，今個月投到咧，咁咧學院嘅一本新嘅學院就出咗本出咗佢第二 新嘅一期 啦。咁佢個主題呢就係、是、以呢個叫做呢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嚟到去做個封面主題嘅。咁裏面都有五篇文章呢就講係關於一啲香港而家遇到嘅問題啊嗰啲咁嘅嘢。咁亦都有一個做咗一個調查嘅。咁個調查呢都得出嚟嘅結果我自己覺得幾得意囉。因為嗱譬如話最具代表性嗰個就係話其中一條問題就係話以下邊一個政黨或者政團係最能夠代表你。居然有成 53% 呢就話嘅受訪者就話係冇一個政黨同冇一個政團係喺呢個時間係可以代表到佢自己。 你覺得你心目中諗嘅一個一個 outcome 係點咧？ 唔係我嘅 outcome 其實都會諗，譬如話而家因為我而家見到譬如話公民黨係第二位㗎嘛。 定還是你覺得人民力量新民力 唔係嗱唔係唔係？唔係，我自己睇就覺得其實可能係公民黨係會多啲，即係佢而家係排第二啊。但係佢就算而家俾我出嚟睇翻個，即係佢自己嗰個出嚟個數嘅19%，我都覺得係少嘅。 啊， 我自己覺得好奇怪，因為你身為大學生咁，應該都係啲叫做話有知識， 係 啦，精英分子都應該係會係啲專業啊，或者係會係啲覺得係叫做話係有啲代表性嘅人物啊，咁樣係覺得佢係代表到你咁。民主黨唔使講啦，我相信而家民主黨嚟講都係聽執嘅啫，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見到，咦，原來有成53% 覺得香港政黨同政團代表唔到佢，咁即係其實發生緊乜嘢事咧？即係呢個我都係好得意嘅。 嗱，你問我點樣睇呢份嘢咧？其實乜春都唔使講。你開頭攞住呢份表，你搣 Q 咗佢就得噶啦。 點解咧？ 咩叫民意調查咧？第一，你嘅對象係邊個？咁當然嗰份嘢就寫得好清楚啦，係嘛？ 係。 當然係就讀年級，即係話佢本身香港大學入邊所有人啦。咁呢個算係咩民意咧？即係香港大學入面讀書嘅人代表咗香港， 即係如果你學生調查咁啊， 係啦，你話俾我聽，呢個係一個學生調查哦。咁我完全覺得呢個值得睇啊，因為起碼我覺得話香港嘅高等學府係嘛，香港嘅精英搖籃，港英餘業底下，而家啲人究竟點樣諗咧？讀緊書係咪嗱？咁係有參考價值。但你話俾我聽，呢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喎。咁你係咪全世界人作為一個香港市民，當呢個真係一個民意調查咁睇先？首先你当民意调查根本就已经唔使睇啦，你搣咗佢啦。点解啊？阿金金大师， 我啱啱收到一个message， 咁阿伯 message 我，咁佢话俾我听，佢年少嘅时候咧都系好热血嘅，不过咧随住年长咗啊，系嘛，即系开始发觉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嘅时候咧，即系佢发觉睇嘢嘅角度系会有唔同嘅，你年青嘅时候你都激进过，唔系 ，sorry， 你而家都好激进啦，即系有人话啦，系嘛， 我其实好温和， 你觉得你嘅年纪会唔会影响到你嘅政治取态咧？ 我谂唔多唔少会有嘅，唔多唔少我相信会有嘅。 点解会影响咧？你觉得？ 因为就譬如话你去到某一个年纪，你觉得，咦，其实之前做啲嘢，就算你见翻，可能你自己后一辈嘅人去做，觉得都系，咦，其实你咁样做系个方向错咗噶，咁可能会走翻系叫做比较保守派少少嘅路线。 你唔系话紧你啊嘛？ 我唔系，点解你会咁讲咧？点解你突然间觉得我系咁咧？ 我觉得你又拖劫啊，又剩啊，去讲。 我再讲， 我觉得 我唔系你咩？拖劫唔关我事。嗱，我再重申一次，拖劫唔关我事啊！希望中央听到啊！ 咁话呢句我唔知点接你喎。B 哥成日话有啲系嘛政法委嘅人听住，我唔知真定假。 唔系我唔知啊，因为你自从我俾人跟之后咧，我惊。我上嚟嗰啲节目都有人听啊，咁尽量讲多啲好说话啦。 咁托你鸿福呢样嘢，第二节先讲啦，系嘛？ 好， 即系啱啱讲到就系话你嘅年纪会影响到你嘅政治取态。咁当然有啦。你问我就梗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品啦。因为点解咧？话说2011年咧，我仲系好热血嘅。 嗯， 即系咩叫热血咧？逢游行必到，逢到 着黄色衫啊， 仲要着黄色衫，拎住支黄色旗。系嘛？即系搭翻买税就话要拎嗰啲嘢啫。你有几可作为你一个香港人？你会拎住支咁嘅旗出街啊？仲要嗌口号，仲要揸住支咩死人大声公？喂，我哋喺边度抗争？喂，大嚿好嘢！喂，屌你大佬，大人大姐，即系你要抛个身出去做呢啲系好难嘅。点解你即系点解我而家唔会出去做？系因为发觉抗争系有好好多种手法噶嘛，你唔一定要参加游行，即系当然我唔会话啊，你参加游行冇用，于是你所有参加游行嘅人都系狗，我梗系唔会咁讲啦，我唔会好似某人咁嘅，即系当然有啲人要全世界都捻晒佢着火头咁，唔关我事啦。 你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人哋又帮你又剩，你一台又已经系香港城邦论啦，你讲学院，你系咪攞翻热血时报嗰份文出嚟讲啊？系咪？即系虽然大家唔同意见啊，好平常。即系你问我啊，2014年，喂，对政治取态，又或者对抗争嘅路线，对抗争嘅手法，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你问一班学生，咁佢代表啲咩咧？吓，香港知识分子吓，香港知识分子又读书啫，即系话俾你听，佢第日有个哇好光明嘅前途系嘛，好一个好一个好有成就嘅前途。喂，嗰班人第一未投身社会，佢有冇社会经验咧？即系你要知道，我咁多个朋友请人咧，周不时都见着啲高分低能嘅。咩叫高分低能咧？你有冇 interview 过咧？啊，我应该咁问，你有冇你去过 interview， 梗系会有啦。你有冇 in 过人咧？ 我梗系冇啦，我边有资格 in 人啊？ 哦，唔好咁讲，有啲粉饼咧，即系朕嘅女朋友吓。 OK， 佢啊负责 in 人，佢见好多大学生嘅，无论边一间大学都见过。 嗯， 佢普遍发觉咧，外国大学翻嚟嘅人咧就比较。talkative 少少嘅，咩叫 talkative 咧？唔一定你讲嘢系言之有物，但系起码你够胆同佢讲先。个问题就系话，香港大学佢见过咩香港大学嘅人咧？嚟到咧眼都唔望你啊！即系阿金金大师，你而家同我眼神交流啊嘛？ 系啊， 你望咗我一个钟，我就成日望住你隔篱张凳。 系啊，哇！ 你望到我只眼啊，大哥。 即系但系嗱，好简单一样嘢啦，我相信佢哋都有。即佢哋啲学校啊，我谂中学都有啦，会有教你建功嘅技巧噶嘛。咁起码第一样嘢，尊重个 哦 ，sorry， 呢个古仔咧同会打老豆老母嗰啲人一样。 Okay， 你问佢咩叫孝道咧？ 佢识答， 佢识答，但系转头翻就打老豆老母啦。咁呢个道理系一样嘅，即系事实证明系啲咩嘢咧？有啲嘢你未有社会经验，你就系冇嗰个睇法，冇嗰个层面，冇嗰个思考逻辑。即系当你问佢点样抗争，好呢、这个。呢、这个表咧就有好多种抗争嘅手法嘅，我哋或者由呢一方面带入呢、这、一个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所有讨论。咁咧入嚟问题咧，如果有机会向政府官员投集一件物件示威，你会投集边一件物件呢？原来佢有六个选择俾你拣：鸡蛋、蕉、老母西、鞋。 另外嗰個我就覺得係汽油彈，不過佢冇寫，我就 汽油彈嚟嘅，應該汽油彈嚟。 唔係，即係我認識嘅汽油彈係有油多啦，係有蛋字 啦。OK， 嗰啲咁嘢。另外有 3% 咧，啊七個選擇先。另外 3% 咧就係、是、唔應該投誒，唔係 唔係啊，係 60% 啊。咁 60% 係話 其他啊， 其他就 呢個係有七個 option， 其他係有 3%， 即係有啲人可能掟膠屎啦，係嘛？有啲人掟膠番茄咧，嗰啲係個 3%。咁啊，六成人咧。就话唔会投擲任何物件嘅。第一睇任何文条，睇任何数字，你第一样要学嘅系咩咧？睇标题。头先我哋讲嘅标题啦。第二样嘢你要睇咩咧？睇数据。你要拣啲 significant 嘢出嚟讲。如果你问我其他3% 同掟蕉嘅1% 有冇分别咧？我话俾你听冇。点解咧？ 因为佢都会掟嘢，但系唔系你头先俾我拣嗰啲嘢。 加埋都系4%，你能够代表到啲咩咧？冇分別嘅喎，呢啲嘢可以睇嘅係咩咧？點解掟老母西？咁啊，梗係拜金英所賜啦，係咪一掟成名？因為呢隻嘢係只狼啊嘛，同埋有個名叫老母西啊嘛。咁、你掟出嚟係咪有兼名係咪？又響又有生跛係咪？全靠我哋金英哥呢隻嘢飛升國際啦係咪？咁掟呢隻梗係有用啦，所以佢咪最多唔係會掟嘢入邊最多嘅 option 19% 咯。另外一個我覺得有趣嘅可以講咧，就係、雞蛋同汽油蛋係7% 同8%。 因为他们觉得鸡蛋和汽油蛋差不多。 你觉得呢即喂你要分析你说大学生、哦、原来是很理性的。因为 其中有另外一条问题呢就是你认为以下的、方法示威手法是不是适合在香港使用。哇那个就 很 reasonable 的、哦。即是一间这个表我们一间先讲是吧但是为什么一个最温和的掟鸡蛋喂，8%掟雞蛋唔死啲人嘅，我掟幾多隻雞蛋先掟死你咧？金金大師， 哇，系咁，我谂我都系選擇食花生啦。 哦，掟汽油蛋嗰啲咧，我掟一我掟一隻就燒死你嘅咯。喂，咁我唔知呢個代表啲咩？唯一一個合理解釋就係、是、你叫我講啫嘛，你又唔撚使叫我做。幾多人訪問佢嘅時候掟汽油蛋，你話燒死佢，講啊，易講啦，叫你入去掟一笨柒。你唔會啊嘛，所以呢啲係咩啊？呢啲係啲冇成本嘅言論。你純粹問我一個政治取態，我咪掟汽油彈咯。第二， 同埋有樣嘢好得意嘅，因為佢自己都有嗰個受訪對象咧，佢係一年級佔多，一年級可能熱血啲啊班人。 其實都係一樣，一樣都係個無知係咪？你叫我講啫嘛，係咪啊？講下唔使死嘅，咁咪掟汽油彈咯，係嘛？反為19% 咧，就係、是、一個最矛嘅選擇啦，因為呢個係有 publicity， 你掟出嚟有人識話你掟。嗰只叫老母西，有人会 cap 你呢句说话系咪？咁但系主流嘅意见有60%咧，都话唔应该掟任何嘅嘢嘅。咁呢个60%嘅反应系啲咩咧？原来另外一个表，你认为以下嘅方法最适合示威喺香港使用？原来咧就以0至5分，你就喺下边嗰多 option 里边拣，每一个都俾分咯。首先集会、游行、政座、联署，冚唪唥都系一啲高，即系大家都俾好高分，即系。表示就係話啊，呢幾種方法就 3.幾分，3.幾分， 好適合香港使用啦。就最高分嘅集會3.82，跟住落嚟嘅有罷工、佔領政府嘅建築物啦，跟住咧就係、是、罷課。 佢有個靜坐先嘅喎， 靜坐喺邊啊？ 靜坐咪喺遊行同聯署中間咯。 頭先我以為我自己講咗啦。咁頭先我點解要講呢兩堆嘢咧？第一堆集會、遊行、靜坐、聯署。喂 ，sorry， 呢啲系啲非常之 mile 冇成本嘢嚟嘅啫，即系你老 亦都系叫和理非非啊！我所谓嘅和理非非啦，好多人所讲嘅 和理非非，咁罢工算唔算和理非非咧？ 罢工某程度上面唔算嘅，因为系会影响到即系佢哋嗰啲人叫 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你话我听边一句唔啱啊？ 但系佢系影响经济啊嘛， 冇啊，唔系和理非非咯，我有讲和理非非啫嘛，四样嘢都啱嘅，罢课系咪和理非非咧？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又系啱啊？点解个分数会突然间低咗？点解有啲香港人又或者开始有一个 majority 嘅人唔选择认为呢一个系一个最合理嘅抗争方式？ 因为你罢课同罢工比就系、是、都系差唔多相差，差唔多都相差远。一个3.幾罢工就罢课就2.9， 3.04同2.9三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咯。 呢啲系啲冇食，呢啲系开始系有成本嘅抗争嚟噶嘛？即系罢课，点解唔好咧？佢要翻学噶嘛？咁我翻工使唔使我罢课咧？我唔使噶嘛？我梗系赞成罢课，因为唔使我去啊嘛。咁嗰班人点解会罢课 ？rating 低啲咧？佢要罢啊嘛，因为事关。 咁你就唔係鳩噏噶咯，你係要做噶咯。 咦？咁你咁講，其實集會佢哋都要去噶。 集会佢冇话自己去，佢话你去啫嘛，系嘛？大家表达一个和平嘅抗争，佢梗系话集会好噶，唔使喂嗰啲唔使钱噶，我系放学去噶嘛，我 GPA 唔会低噶，我唔使俾人点上，我唔使俾人跟，你最清楚啦呢啲系嘛？ 非常清楚， 系嘛？香港人咧系唔习惯做一啲要成本嘅嘢嘅，即系你话哦叫我鸠噏下，哦我非常愿意鸠噏，一日鸠噏六次，一日鸠噏五次都得，系咪？你叫我做一样嘢抗争，你叫游行啊 ，sorry 啦，唔好啊。系嘛？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嘅。当然我系一个好 typical 嘅香港人啦。咁所以而家示威游行咪唔见我去咯，我咪喺度食花生啦，系嘛？好啊，再数落去啦，堵路， 嗯， 哇，跟住就系冲入去出席，喂，嗰、那个系咩啊？ 冲击呢个主要官员嘅活动啊， 系啦，呢两个开始系一啲比较少人选择啲，即系 同埋系叫做踩界嘅嘢啦。 踩界哦，你认为咩叫踩界？ 即系叫做话系可能系会涉及到违法嘅嘢啦。 系啦，嗰、那个代价系更加深一步啊！头先我哋讲紧代价咧，系唔系刑责嚟嘅？我唔翻学，俾先生闹我咯，阿妈闹我咯，系嘛？我去堵路，喂，我唔系一个人去堵路， 唔会坐监噶嘛？ 唔会坐监， 唔系堵路可能会啊！嗱，我同你讲啊，嗱，有机会啊，有机会， 几千啊嘛，嗰、那个叫非法集结啊嘛， 有机会。 但系喂，同你堵塞咩？再我真系睇唔到。 你对眼系咪有事啊 ？OK， 我再 up 一次啊，系叫冲，系叫冲击主要官员出席的活动。 大佬啊，嗰样嘢个刑责系，如果我会俾人告，大佬我俾人告普通袭击嘅，嗰样嘢系刑法上身，罚钱坐监。 嗱社民连有位朋友系试过系政务司司长系抢麦嗰个系打甩咗嘅噃， 咁唔打甩 打甩咗 嘅 吓 吓。唔打甩系咪要坐监啦？ 唔知我答唔到你，我唔系法律界人，我哋根本法律界人喺度。 呢啲系认证，嗱呢啲系鸠噏嘅人系嘛？因为佢同某商网系非常之熟，所以佢非常之熟习商网嘅套路。佢喺度鸠噏紧，我哋纯粹喺度理性分析。 我只不过同你讲翻，都有啲叫案例去 support 咧，未必一定要负上刑法。哦、OK， 啱。 OK。 即系再要深一层，你要负上刑责，你要俾人告罚钱坐监，嗰啲系更加必须。 即系要 take your risk 啦，最主要系。 另外一个最极端嘅自焚， 同埋 0.67，绝食都好少少，有2.08，同自焚嘅0.67咧系相差好大嘅。点样解释自焚同绝食咧？你喺香港，你喺香港见嘅绝食会死人嘅？ 冇。 陈志全议员。絕食咗幾日啦？上次10日定11日係嘛？ 11日。韓連山佢哋都係啦。 阿韓 Sir 都唔使死啊，係咪？同埋就係話，我唔係叫你絕食到死啊嘛。而家自焚嘅要求係，你可唔可以自焚俾我睇而唔死咧？ 特技人咯、啊，查曬嗰啲啫喱嗰啲。 係啦，咁我即係要點著隻手，其他部分要確保我燒唔盡，最多都係燒窿隻手一陣。 係 即係好似喜劇之王咁，燒雞翼有少少窿味咧，你就唔該成班人撲出嚟啦。哦，咁样叫自焚咧，我谂会多啲人嘅。咁但系一个 uncontrollable 嘅 scenario，我相信你点得着自己咧，我都相信你唔死都半身残废噶啦。即系唔同阿陈志全议员佢绝食十日咧，一个礼拜之后佢饮完益力多，佢又可以超日跳扎扎嘅，系嘛？即系香港人真系对示威抗争系真系唔系好肯投入嘅。即系曾几何时喺网上边有个骂战咧，即系唔怕开埋名咧，一个就 Mary Guan 啦，一个就 C.C. Benny 啦，嗰只笨泥猴啊！咁其实我唔想介入呢啲所谓叫骂战嘅， 即系是非啦。 系啦，咁但系 C.C. Benny 咧提出一样好紧要嘅嘢啊！我同阿公做过嘢，系嘛？边个做义工未见过我乜乜柒柒啊 ？Sorry 啊，真系大佬，咩叫为阿公付出咧？你唔走出去同人选，屌我又唔见你走出去2011年同人撕票啊！喂，当你想象自己嘅乜头要印住喺啲 flyer。印住喺一啲电子邮件，又或者要印住喺啲直翻嘅时候，你个人嘅本身你嘅名声啊，你 endorse 落个政党里边噶嘛？当个政党喺一般人嘅心目中系一个反对党，而且仲系一个激进嘅反对党，你会冲击，你会绝食，你会堵路嘅时候，即系我想问你，你身边嘅人会点睇你咧？你身边嘅人系咪个个人同你一样心态先？唔一定嘅。即系你有亲戚会走嚟问你，哎呀，点解我见到你喺嗰张咩选举单张度，你走去选啊？你唔系望鸠嘛？喂，我真系真正正系俾人问过呢啲问题嘅。即系当然你问我我望跨，咁你系后生，咁个唔望跨唔系后生过嘅系嘛？你问我三年之后会唔会做呢样嘢，咁啊梗系谂过先啦系嘛？即系除非阿土又肯俾多吓。 百零二百万系嘛，俾个第一位走去选新西系嘛，我顶牛啊位，咁啊唔同啫。咁如果唔系嘅话，你叫我选第二，即系我睬你有味啦，系嘛？咁、那个问题系我讲边？ 你讲到是非啊？ 我讲到是非。咁、那个问题系嗰种付出，一个会去选嘅人嘅付出系唔同你做义工嘅。你做义工唔会周街讲噶嘛？你开个所谓叫 Facebook account， 开个咁嘅鬼 account， 除咗讲政治咩都唔讲。你问我会唔会 at 你啊？梗系唔会啦。喂，大佬，我 Facebook account 我得1001个啫，我冇鬼 account 嘅，唔似人哋啊讲是非嘅一个，自己讲嘢嘅一个，自己同朋友一个。喂，咁你边有成本嘅啫？你唔系个个用你个名噶嘛？ 唔系，我成日觉得呢几廿个 account 咧精神分裂嘅。 系啊，你咁你知唔知啊？皇上同皇后都有几廿个 account？ 我唔知道。 又捉到你啦！ 真系， 哦 ，OK， 唔紧要。喂，大家付出系唔同噶嘛？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喺度食花生，喺度鸠噏做下义工，咁我叫为阿公付出啊？你唔走出去选，你走出去俾啲亲戚闹下嘛？你自己箍票嘅时候，你去拉票嘅时候，你有冇打过俾啲唔支持你嘅亲戚咧？即系我话俾你听，即系一年饮一次茶嗰啲都俾你啊！喂，呢啲叫付出啊嘛！你同我讲你去话做一啲冇乜付出嘅抗争，咁你又话你付出过，咁你真系付出好大喎！跟住话俾人听，跟住你仲我公个名攞出嚟同人嗌交，要侮辱女性嘅话，你更加叻喎，系嘛？咁啊，不过呢啲系是非啦，系嘛？咁即系一个咁嘅少少嘅一个学生调查， 嗯， 都睇得出咁多谬误喺度。即系第一样嘢、就是， 其实应该都好 effect 到你头先讲嗰样嘢嘅。香港人最主要样嘢就系话，如果做嗰啲嘢咧，就最好第一样嘢唔好影响到我日常生活先。即系我所谓嘅日常生活就话，譬如话头先讲开就话集会，我可以放学去啊，我可以 咁、啊、我想问下嗰班人， 即系咁样。 喂，唔影响游行，即系如果系你做一样抗争而影响唔到日常生活，咁你做咩咧？ 你陳師奶嗰啲係咁講 嘅，你都冇諗住改變呢個世界，你要改變呢個世界有成本噶嘛？即係等於喂，點解人哋美國直谷？咁多新兴嘅行业，咁多嗰啲所谓叫资讯科技，咁多亿万富翁，点解买个 WhatsApp 有89几亿咧？人哋肯创新啊嘛。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呢个市场系咪得 WhatsApp 一只嗰只叫messaging 嘅 tools 啊？唔系噶嘛，你仲有好多噶。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搞8只出嚟得1只跑出，其他冚唪唥有90只冚唪唥都系破产收场嘅。你会唔会做到90%咧？香港人就系话俾你听，佢唔会咯。咁创咩新啫？你边有嗰个魄力去创新咧？你连抗争，我点解要去抗争？嗰、那个思考逻辑都冇。你要话俾人听，抗争不如唔好影响到日常生活。你抗争咧，最好就唔好付出咁大嘅成本。咁你乜春嘢都唔好付出嘅，咁你咪关即系安安乐乐做一个香港人咯。即系你系有权做啲咁嘅嘢嘅。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会参与政治嘅人，你睇到呢啲嘢，我就宁愿揸住包花生食啦。即唔系我冇自己行出嚟过，我有行出嚟过噶。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你付出咗之后，你同你一班兄弟付出咗咁多之后，你发觉你改变到香港人有几多咧？哦，即系原来冇人可以肯定到，冇人可以俾一个好一个写包单啊！琴日示威游行有5000，原来我搞完之后咧，听日有5100个，咁我觉得呢样嘢好值得啦。即系点解我上次同你讲，你搞嗰啲低成本嗰啲咩游行抗争咧？不即我好赞成做嘅。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你叫我 account for 你上次拖劫，点解最终又系得廿日？唔系你啊 ，sorry， 唔好意思。即系我已经觉得你系 A 一就即系金金大 师。Okay， 原来唔系，我要慢慢改正我自己嘅思考。 Okay。 点解上次得咁少人？点解啊？有一个人两次游行都有去嘅，系咪两次咧？三次，即系又喺广东道出现过。又在旺角出现过，又去过沙田，那个是谁？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啊，四眼仔。 哎，咁多人哪里认得、 啊、又不认得啊，咁都得，咁即是讲大话的。喂，那个东西是热血的爪牙的，大佬。你三次游行见到同一个人上新闻。喂，你问我会不会跟着这个人去冲啊？我认识他当然不会啦。那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他都好。这个人代表着什么先？部门咯，啊，去广东道指住游客嚟闹咯，先唔好讲嗰样嘢啱定唔啱，个事实就系话你喺广东道做咗样咁嘅嘢，而你呢班人戴住口罩、戴住面具、戴住黑眼镜，就系做啲咁嘅嘢啦。如果我出席呢个活动，我 endorse 你做呢一样嘢，我点样面对我自己咧？我话俾你听，呢一啲咁嘅活动，你搞嚟搞去都系小猫三四只， 如果有嗰個人出現嘅話，即係當然有其他人啦，係咪其他黨羽啦，係嘛？即係你當然你可以自己組織一個點樣嘅運動都得，係嘛？你可以有你嘅理念，你可以點樣宣傳都得。咁但係 sorry 啦，搞嚟搞去得你嗰班人做嘅啫。你問我會唔會參加呢啲活動咧 ？sorry 唔會。 唔係，我相信有啲嘢咧，就譬如話，如果有啲市民。有市民啊，就會覺得，譬如話啊，有班人做嘅情況，可能係會覺得係比較佢會覺得係激烈咗嘅，或者係覺得其實嗰個方法好，只不過個激烈咗嘅，佢可能會有做同一樣嘢，但就可能係會用另外一個方法，都唔出奇嘅噃。 咁、當然啦， 係咪先？即係呢樣嘢確實係，譬如話，如果嗰個議題或者嗰個題目係大家其實關心嘅，其實大家都想出嚟講啲嘢嘅，就只不過發覺可能阿 A 做個效果係喂，好似好唔係咁好喎、啊，好啦，阿 B 做咧可能做少 turn 就做好啲，跟住 C 做又點？即係我相信任何一個抗爭，任何一個嘅叫做話上街去表達自己嘅訴求嘅運動咧，係有唔同嘅方法，唔係一定。即係我成日唔係覺得一定要集會，唔係一定要遊行嘅。我遊行我屌我成個遊行我係做戲嘅都唔得，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噶嘛。是不是 我覺得你好 mile， 我突然之間覺得你同嗰班人完全兩件事，但唔知我睇你嘅 status， 覺得你同嗰班人同一個人， 唔係因為我係唔係因為我會覺得啊走入啊大陸，唔係因為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次次出嚟遊行，次次出嚟就會俾啲人嘅感覺就係、是、我咪又係喺度炒冷飯，又做翻嗰啲嘢，點解唔會係有其他嘅方式，或者其好似嗱，譬如話嚟緊禮拜日嗰、那個，我覺得係開心嘅、哦，即係當屌咪大家一齊出去玩下咯，笑下咯，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抗爭嘅方法嚟噶嘛，係咪先？唔係一定要即係唔係話一定要係喺度嗌完口號，跟住唱首歌，跟住即係大家喊翻，跟住話我哋又要乜乜，即係呢啲就其實已經係覺得係冇用嘅。呢個就純粹係，只不過就覺得做咩咧？就純粹係叫話令到自己覺得好。好過啲囉、okay. 我盡咗我嘅公民責任囉，但我覺得呢啲唔係叫公民責任囉。 結束呢節之前呢、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覺得有人覺得去嗌下口號又或者遊行啊咩集會啊靜坐聯署嗰啲人，你 會笑鳩佢呢？唔識答啊？ 唔係我會嘅。 得啦你死啦，下一節再講。 曾經我哋相信佔領中環是對付中共的核彈， 透過搞一些商討日，其實就是被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們呢多和平，即 是不會好像韓龍那次那樣的，因為都會是即是靜默地是坐在個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說我們一個沒有方案的運動，我覺得是很荒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先進啦，我認識嘅最先進嘅人咧，叫金美，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先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咁根据头先嗰个调查就噏多两句啦，系嘛，即系某一个平台啦，咁就圈咗两样嘢，觉得就好紧要啦，就要攞呢样嘢出嚟讲啦。咁咧，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大中华派，唔系如果将香港嘅政治光谱划分为大中华派同埋本土派两个派别，你认为自己嘅政治取向咧属于咩派别咧？咁当然就好大个图啦，15% 咧就觉得自己系大中华派嚟嘅，有48% 觉得自己系本土派，两者皆否嘅话咧就37%。点解要圈住佢咧？系嘛，即系 copy 落第二个调查啦，系咪？你认为香港最适合香港嘅政体系咩咧？维持一国两制68%，香港独立成果15%，以上皆非嘅5%。咁点解要圈住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先讲嗰个大中华派同本祖派啦。金金大师，你觉得咧？你同嗰个平台啲人咁熟，佢有一篇嘢招呼咗呢个调查。 我知道，唔系呢样嘢就其实都真系讲出咗一样嘢啦。咁确实有部分的学生咧，即系要睇得到系有部分的学生真系觉得自己本土派嚟嘅。咁呢个确实系一个事实嚟嘅。 咁虽然我而家唔准备同你拗啦，咁但系你点样画条线落去？咩叫大中华派？咩叫本土派咧？同反共有冇分别咧？ 我谂如果你用一讲话本土派，你就系反共。咁我谂呢样嘢真系两样嘢嚟嘅。 我 真系两样嘢嚟，我觉得就系话。 咁什么是本土派咧？ 本土派最基本一样嘢就系话，究竟你嘅个人啦，我用个人嚟讲啦，你会唔会企出嚟去捍卫自己本土嘅利益咯？呢个系最基本最简单嘅嘢嘛。你会唔会为咗香港？你系如果你系喺香港土生土长，或者你系移民过嚟香港嘅，你会唔会为咗香港嘅利益而企出嚟？ 好啦，补充问题， 好简单。 企出嚟叫做咩话？维护自己嘅利益。咁有啲人选择游行集会、和平咩示威、静坐联署系嘛？有啲人觉得要去反王。咁你觉得所谓叫本土派应该支持边一种咧？ 哦，咁呢个我就觉得佢任何人都可以做唔同嘢，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系集会游行嘅话咧，同埋联署嘅话，咁我真系会少啦，因为其实好多嘅游行集会同埋联署，其实做过好多次，但系得出嚟嘅效果都系做唔到嘢，即系我所谓做唔到嘢意思就系话政府系冇反应嘅。 嗯， 咁如果咁样系冇反应嘅时候，系咪应该要做其他嘢咧？就係咁解啫嘛。 咁你覺得呢一班所謂叫一二三四甚至乎五年級嘅大學生，對嗰個本土派究竟個傳識係咪喺你金金大師度啊？定還是係佢學院民意調查佢有閃色嘅咧？ 我相信呢個係學院調查佢自己會有閃色啦。因為嗱，佢依度都冇講清楚。 係啦，即係你覺得係有咗個結果先閃色啊？定還是閃色咗之後先有個結果咧？ 我谂应该系佢哋有咗個結果先做閃色嘅啫，係嘛？ 咁即係打交叉咯，屌！即係咁呢啲乜嘢調查嚟嘅？即係你話俾我聽，你係黑色定紅色？ 嗯， 喂，咁我都要知道咩叫黑色定紅色先有得噏㗎，係嘛？哦，你俾張卡我睇，呢張卡叫黑色，嗰張卡叫紅色，睇完我先知有得揀㗎嘛？你俾一張灰色我，一張深灰色，你話俾我聽嗰啲黑色定白色？喂，我點知啊？我覺得呢個似黑色咪黑色咯。隔離嗰個阿嬸話俾我聽，唔係，我都似白色，佢又揀呢張卡係白色㗎啦。咁呢啲係乜嘢嘅調查咧？ 唔係，我諗佢哋會用咗本土派，就係可能係會比較係偏向咗。點解佢會有條問題走咗出嚟，就話係要獨立成國？我諗好多人都將本土派 就支持獨立成國。 係啦，好多人都唔會依樣嘢噶嘛。喂， 有啲人， 譬如話拎支龍獅旗出嚟，又話港英旗出嚟，又話佢哋搞獨立啊成。咁其實唔係好，即係啲人都係有啲人係唔清楚，其實佢背後理念係乜嚟噶嘛？啱啱先？咁你話大中華派，其實大中華派而家就咁講大中華派，對於你嚟講，大中華派啲人就會講話哦，大愛啦，要顧及大陸嘅感受啦，呢啲咁嘅嘢佢哋當係大中華派噶嘛。咁所以佢 咁有冇大中華派佢自己又亦都好本土嘅咧？ 唔係嗰啲兩者皆非咯，係嘛？ 唔係啊，兩者皆是啊！我講緊 兩者，因為呢個兩者，哦兩者皆非係其實 係。我咪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大中華派，但係我同時好本土嘅咧？即系你有啲乜嘢去对立呢一两种所谓叫政治光谱咧？喂，冇人诠释得到嘅，即系咁呢啲咁嘅调查，你纯粹系问我，即系等于隔篱嗰个，你问我系泛民啦，因为建制派，咁我支持民主党，我系泛民定建制咧？我唔识答， 摆明系建制派嚟，我觉得佢话自己系民主派嘅，你唔好忘记。喂，民建联嘅全名系咩？民主建港联盟啊，大佬，佢都觉得系民主派嘅自己。咁呢啲咁嘅调查有咩参考价值咧？即系你作为一个编辑，你揸住呢份嘢，屌乜都系你噏噶啦。咁有人就覺得另外一樣嘢就維持一國兩制定係咩香港獨立成國嗰個咧，又係好值得講。咁有咩值得講咧？即係你覺得香港係咪一個多元民主嘅社會咧？如果佢係嘅話，如果啊係嘛？咁 so what 係嘛？呢、這個世界梗有人支持建制噶啦，亦都有人支持激進，又有人支持和理非非。咁香港就係一笪咁和，即係香港就係一笪咁開、咁多元、咁開放啊嘛。咁有冇值得講咧？咁原來啊，你覺得好多人支持一國兩制就係一個警號啦。咁點解唔係支持一國兩制咧？你而家唔係好多人爭緊普選嘅咩？普選係咪一國兩制框架之下嘅嘢？而家你就係講緊個詮釋權喺邊度啫嘛？即係當然你唔信共產黨係一件事，係嘛？但問題我哋認識嘅基本法，覺得嗰個係一個公平而透明度高嘅普選啊嘛。而家共產黨講緊係一個又唔公平又透明度低嘅所謂普選啊嘛。而家就針論緊呢一樣嘢啫嘛。咁既然係大家都喺個框架裏面爭論囉，咁係咪大家支持一國兩制呢？咁基本上係㗎喎，即係你同我講人民力量係咪支持一國兩制呢？我相信佢係㗎喎，即係雖然我唔代表袁主席講嘅嘢係咪，咁但係問題大家都係爭緊普選，係咪大家支持一國兩制呢？咁成個議會有邊個唔係支持一國兩制呢？得1001個，嗰個就叫黃毓民，因為支持掟汽油彈，即係我唔識詮釋啦，係咪？系嘛？我唔系甩佢，即系只不过咧，即系如果可以喺个立法会喺个议会度有一个议员唔系支持一国两制嘅，即系有99% 支持一国两制嘅。咁如果学院出咗个民意调查，有68% 嘅人支持一国两制，咁我问你有乜嘢好 criticize 啫？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喎。 唔系，我相信而家嚟讲喺整体成个香港嚟讲，我谂唔系净系学生嘅，我谂普遍市民讲都系想维持一国两制嘅。你话有几多人真系话系要唔希望一国两制啊，要独立啊，或者点样，或者有其他可能咩归翻去英国啊？我谂个人数唔会太多嘅啫。我睇就。 唔係，所以 係咯，我覺得呢條問題係幾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就唔係，我覺得係好笑嘅。 另外一條問題就係，如果聽日香港進行公投啦，係咪香港應唔應該獨立成為一個國家？但係咧，分別有兩個選項，一咧就係北京係認受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一個有法律規限，又或者係一個有決定性嘅公投嚟嘅。另外就是北京唔認同，即係唔承認嘅公投，即係投完咧，即係大家都係哈哈笑。嗰餐嘅啫，咁嗰两个民意调查咧，其实佢系争少少嘅，睇到系咩咧？如果嗰个系一个北京承认嘅一个公投咧，赞成嘅人会多啲嘅， 42%。 如果嗰个系北京唔认同嘅一个公投嘅话咧，系有37%嘅啫，即系有5% 嘅人认为咧，嗰件事嘅本质啱定唔啱咧，系唔重要嘅，只要嗰样嘢系北京认唔认同嘅啫。咁我真系问下呢班人，咁呢啲系咩道理咧？公義就係公義，係咪？即係無論嗰個人有冇殺過人都好，你係應該，無論嗰個人殺嘅人咩人都好，嗰個人應該報警處理噶嘛？係咪嗰個人殺嘅梁振，即係殺嘅梁振英嗰個就應該冇罪？嗰個人如果係殺嘅係黃毓民，應該拎佢燒死佢咧？ 嗱，我會咁去睇呢兩條問題啦。嗱，我唔知佢個問題嗰個分佈係點樣分佈啦，因為我冇嗰份水位喺手。咁如果呢兩條問題係喺嗰個叫你認為最適合香港嘅體制、政制、政體、政即係個體制之後嘅，咁呢個係會影響到嗰個人個諗，哇！究竟係咪維持一國兩制定唔係維持一國兩制啦？因為你而家講嘅就話北京承認同北京唔承認啊嘛，呢、這個就係好體現維持一國兩制嘅嗰班人支持度係點啊嘛。如果北京承認嘅，咁即係話其實喺一國兩制情況底下，北京承認你哋可以做呢樣嘢嘅時候，咁佢梗係會贊成啦。 但係兩個 我係去睇啊，咁樣去睇咯，反而就。 但系两个点讲啊？其实两个问题本身系自己系自相矛盾嘅，因为点解咧？你支唔支持一国两制有三个 option， 一个就系你支持，一个就系香港应该独立，第三个就系以上皆非。啊 ，sorry， 咦，原来我漏咗一样嘢，原来嗰个68+15+5嘅啫，咁即系加埋系咩？系88嘅啫。哦，原来仲有两个隔篱，取消咩香港特别行政区 落实一个就系， 跟住又重新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系嗰啲系唔 significant 嘅数据嚟嘅。significant 系咩？加埋系咪得系100？ 逐逐逐逐逐好似係嘅，都加埋一拍嘅， 係係係。 咁個問題， 我相信佢哋唔會咁樣整蠱我哋嘅。 喂，大佬，下邊嗰題，下邊嗰兩題問你有幾多人棄權？Around 20%。咁我想問下你答咗呢條問題棄權嗰20%，咁上邊嗰題，咁上邊嗰啲係咪意見嚟咧？咁即係有好大部分人上邊係提出咗自己意見嘅。不過喺下邊嗰個題目咧，如果有公投嘅時候，我棄權啊，我真係唔知呢啲咩邏輯喎。既然你有意見嘅，應該即係發表出嚟，無論你係以上皆非啊，定還是四揀一，你咪自己揀咯。揀完之後，原來真係有公投嘅時候，你會棄權嘅。咁嗰啲係咩人呢？原來呢個題目咧，原來有人咧係有9%咧，就認為成個即係成喺成個問卷裏邊咧，有9%嘅人覺得自己係建制派。咁你如果係有公投棄權嗰20%，係咪有9%認為自己係建制派？係好得意喎！咁另外11%去邊度嚟咧？即系我唔知点样解读呢一篇嘢啊，大佬！即系和稀泥搞笑，即系你揸住一个咁样嘅表，你哋任何演绎方法都得。咁我真系唔知呢啲咩学院，我真系唔知啲咩香港大学咩香港大学。 唔系咁，可能佢呢份嘢冇俾阿大耀咪冇俾嗰句咩啊？ 中 庭耀睇过啦，可能俾中庭耀睇过之后出嚟唔系咁啦，系咪先？如果唔系而家中庭耀而家都冇俾人插啦，啱先？ 我唔知啦。咁大概呢个表嘅嘢就讲到系咁上下啦。咁啊，即系如果有意见嘅咧，喺花生嘅 group 度俾意见我哋啦，系嘛？啊，咁啊，达达大师咧，唔系金大师， 大师 我成日谂啊，达达大师啊，佢又好柒。咁啊，金刚大师今日带咗两本书， 系啊， 你想讲下香港城邦论？ 系啦，我带咗本《香港城邦论》同埋《香港城邦论之光复本土》上嚟啦。 好啊， 咁啊，《香港城邦论》就我谂我唔知多人睇啦，咁都应该多人睇啦。咁《香港城邦》香港城邦论二， 容许我笑下， 我容许你笑。咁啊，《香港城邦论二》啊，《光复本土》就啱新出啦，啱啱系今个月头出啦，咁啊，所以就 人有读书会，你会唔会去啊？ 我冇，唔系今个礼拜日啊嘛，好似 系啊，你会唔会去啊？ 点去啫？今个礼拜日我要去办咩话？ 哦，即系你搞嘅嗰样嘢啊？ 嗰唔系我搞，我参与我都话咗。咁嗱，即系其实睇完晒呢两本嘢之后咧，咁啊发觉就我自己觉得啦吓，香港城邦论佢一开头就俾大家感觉就觉得好似，咦，系好似要香港独立，香港要自主嘅，咁但系去到香港城邦论二光复本土度咧，咁佢就其实讲最主要讲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叫做话何为香港城邦，佢点样做法，佢。嗱，呢度陳雲佢裏面係有寫到咧，佢一樣係支持一國兩制嘅，但係佢係一定要高度自治，係啦，嗱，即係呢個好簡單， 又好似轉咗方向， 好簡單咁講，佢一定要係一定係要呢個香港係 支持一國兩制， 支持一國兩制嘅。咁點解咧？因為就住用一國兩制呢樣嘢咧，就將我哋香港嘅版圖向北移。因为佢去到最后尾嗰章佢讲到咧就系话呢个香港嘅城邦嘅计划咧就系点咧系去到深圳、东莞同埋呢个惠州 即系有黄叶嘅地方，佢就伸延到去嗰度啦，即系方便香港人叫鸡。 咁其实呢样嘢又唔可以用呢样嘢啊！嗱，如果你用翻、這個， 我净系觉得系一个咁嘅角度啫。 即系其实讲紧就系话应该系褪翻去即系叫做话。广东省里边咁样咯，叫做即系我自己睇就系咁样咯。咁佢就纯粹都系讲，都其实都系一样系大量嘅嘢就讲话嗱，其实因为我哋香港经历咗殖民地嘅政府，咁殖民地嘅政府咧就亦都系真系话冇话将我哋旧有嘅叫华夏文化就完全磨灭咗。咁而家咧大陆嗰边咧就其实已经忘却晒呢啲嘢啦，咁啊得翻我哋香港系保留紧呢样嘢， 即系反攻大陆。 可以咁讲，就用呢个方法，用呢个方法，就将我哋香港唔够地用啊嘛，唔紧要，我哋可唔可以同大陆咁讲？不如我哋喺深圳租笪地方咧，即系慢慢就将我哋香港嗰套，佢、先用租嘅方法，就慢慢将呢样嘢咧，就我哋香港嗰套就移翻去大陆。 喂， 因为嗱，其实佢而家除咗呢本系第二啦，佢应该仲有一本叫做系联邦嘅。是叫聯邦論的，應該第三本城邦論 total 有三本的，第一本是香港城邦論，第二就是光復本土，第三個應該是邦聯論的。 邦聯我都沒記錯，是。那挺有趣的，即是如果 共產黨係可以俾香港喺深圳嘅地方租一笪地方。 唔係，當然啦，佢喺佢呢本書都有論述到，就係話其實而家共產黨本身 相互係物通匪類喎。你唔同中央傾清楚，你係點樣叫佢租一笪地方俾你咧？定還是點啊？佢走落嚟香港， 因為我哋香港咧，如果根據阿陳雲呢本嘢想講所講。基本法其實是我哋香港嘅憲法嚟噶嘛，而呢樣嘢根據呢本嘢所講，係大陸係冇呢個憲制噶嘛，咁所以我哋係本身係一個有憲制嘅地方。如果我哋香港係喺大陸嚟講，我哋最獨特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有憲制，而大陸冇。 咁你如果係咁上海可唔可以有自己嘅憲法呢？ 上海而家冇啊嘛，嗱佢老嗱佢有講到啦，裏面有講到嗱，上海咧同埋呢個前海都話會諗住整個叫做係自由貿易區噶嘛。 咁佢唔等於可以有自己嘅憲法啦？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你咁快你就咩啦？ 唔係啊，我講佢啲嘢，我要釘住噶。 我知，我一隻定入噶呢啲。 又嚟， 咁好啦，咁啊，跟住佢就話最主要就係因咩咧？就係因為佢自己都知道。大陸嗰邊即係中共佢自己本身嘅體制根本都係腐敗不堪嘅。如果你唔係用香港嗰一套，即係我哋香港呢個咁健全嘅法制、咁廉潔嘅社會，咁去反攻大陸嘅話咧，咁樣咧，我哋香港咧遲早都一樣咧係會滅亡嘅。咁所以就係用呢一樣嘢係調翻轉去建立我哋香港嘅城邦。即第一樣嘢，首先一定要自己內部要做翻好先啦。所以點解佢第一本書就話我哋香港一定要高度自治，因為我哋一定要係自己打好咗根基，先至可以進一步同即係當做一個籌碼咁樣咧，就同中共可以有個籌碼可以談判啦。喂，嗱，而家我哋香港咁，嗱，你都唔想嚇、啊，你第時啊上面乜都冇噶，嗱，你透過我哋香港。其实你透过我哋香港都攞到好多着数噶，可以嗱，你啲资金啊继续开吸引不断有外资嚟啦，或者你啊褪你啲资产出去啦，咁样咁变咗就话佢用呢一样嘢嚟到希望就将华夏，其实佢最主要系想将呢个华夏呢个文化保留啫， 即系咁如果 即系可能有错噶吓，我讲嘅 咁，我希望有人喺 Facebook 发， 应该会有人插 嘅。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即系我从来未见过陈文回应任何读者嘅提问嘅，任何佢只要博鸠人嘅啫。即系我觉得你头先讲嘅嘢咧，就等于你有本书，就教你点样沟女。即系咧，第一件事咧，你应该俘虏佢嘅心；第二件事，俘虏完佢嘅心咧，你应该讲大话氹佢同你结婚。跟住咧就唔知点样令到佢咧对你百般呵护、百般信任，跟住你两个有个美满嘅家庭，即系两个字都要勾噏。即系讲完咁多，即系我净系问你一个英文字啫 ，how， 唔系问你 why。你讲咗好多嘢，点解要咁样做？你需要达到呢个目的，所以你要咁样做。但系点样做咧？即系咪香港应该有自己嘅军队？点样令到北京系承认香港有自己嘅宪法？点样令到北京承诺租一笪地方俾？ 嗱，第一样嘢咧， 我知嗰堆嘢点样执行嘅啫。 第一样嘢咧，佢冇讲过香港需要有军队噶吓，所以点解佢一路系讲紧就系话一定要同中共政府要 keep 住个关系，就系因为要利用中共嘅。 即系陈云系大中华交， 佢好似都话过自己系。佢好似有话过自己系 嘅，咁我哋讨论到此为止，即系呢一样嘢同我认识嘅陈云同埋本土派咧系完全系两件事嚟嘅， 所以咪话 即系我觉得本土派系嘥时间兼嘥斗气， 唔系本土派都话咗系有唔同嗰个睇法噶咯，你唔可以即系一嘢就话喂，咁你所讲嘅本土派系咩？你自己认知嘅本土派 系 咩？ 我唔知咩叫本土派， 就系话 我叫你认为自己系本土派嘅人咧，自己 define 一下自己系咩嚟嘅。即系当然你自己系本土派，又觉得自己系大中华派，我就头先就 exactly 问咗一个问题。咁你要对立到两样嘢，我先知自己系边一样噶嘛？哦，原来唔系，即系原来唔系有两样皆非，就有两样皆是嘅，非常之好。呢啲就系所谓嗰扎，唔系你啊，即系有啲人相信呢扎所谓叫城邦派又或者陈云学派嘅逻辑啦，即系乱到咁啫。但系我点样同你 拗？唔系，其实唔乱噶。唔乱嘅， 即 系新 嘅人就真系觉得唔乱嘅， 唔乱嘅，因为佢好简单一样嘢，佢都系以香港做主，以香港做主， 佢冇话过，冇话过用香港嚟到去推动大陆嘅政制或者任何嘢。佢只不过就话我而家香港我自己 唔系、啊，你啱啱先话反攻大陆啫。咁你话唔系推动大陆嘅民主，但系我又希望用香港有呢啲咁嘅法治制度，华夏文化感染大陆系边一样咧？唔 系，而家讲紧就系话，如果大陆佢确实系有一啲政策政制上嘅嘢，佢系唔健全嘅。 嗯， 而我哋香港如果能够系有呢个优势嘅时候，我冇啊！我而家唔系，佢呢度讲紧唔系话要去瓦解中共嘅政權，因為佢自己度寫咧，都係話中共政權咧係自己係會瓦解，唔需要任何人做其他嘢。嚇，佢覺得唔需要做任何其他嘢，中共政權自己會瓦解嘅。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哋要保留翻一啲我哋自己香港原有嘅嘢，同埋華夏嘅文化，呢個係嗰個重點。咁係就住呢樣嘢。 咁如果呢一樣，即係如果你係保留自己香港嘅華夏文化，而大陸唔認同嘅，你覺得大陸有咩對策咧？定還是係你啲乜死守？定還是係你應該同佢傾完咧，佢又會尊重你呢一套啦？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同共產黨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係嘛？去溝下佢，甚至乎應承佢一啲要求，令到佢咧就尊重我哋嘅意見，係咪真係咁樣咧？ 哇！佢呢本嘢冇寫喎。 即系老老实实咧，即系好捻难同佢兜啊，大佬个龙门霎时之间喺呢边，霎时之间原来你向住嗰边射波又得，霎时之间个龙门拆咗佢又得，呢啲就系陈云顿啦。啊，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即系当然金金大师嘅诠释唔等于呢本书嘅神髓啦，系咪？即系金金大师只系可以成全到陈云大法嘅三分之一， 都冇啊， 都冇， 都冇。 即系个三分之二嘅诠释权喺边嗰度咧？都喺陈云嗰度。咁你谂下陈云大师系咪真系升咗先咧？即系呢一样嘢，我讲东又啱，西又啱。我话你呢个人系红又得，黑又得。我话我自己系凉粉又得，我话我自己系大中华派又得。霎时之间，原来我系港独都得。 唔系，咁呢个其实我觉得 霎时之间，我再唔系仲系非常之通匪类又得。咁我哋呢啲真系要同陈云大师学下嘢。 唔系咁讲，你问嗱，有样嘢就系话，我相信而家就算喺我哋而家香港嚟讲咧，确实系需要有唔同嘅方法或者个叫做话嗰条路点行啦。 我同意啊。 每一个人即系唔好话每一个人啦，我而家我暂时我睇唔到仲有咩其他学说系讲紧点样将香港条路行翻出喺呢个困局度行出去。 但系你赞唔赞成有呢种学？即系我你赞唔赞成有即系奉行呢种学说嘅人对其他唔同路嘅人你指骂佢咧？ 嗯，我相信呢样嘢就 陈云，我问陈云唔系物理， 我唔知佢答唔答你。 讲得好啊！我哋休息一阵，第三节再讲。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咦，买晒排骨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排骨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破击会 咁咧，原来阿土入嚟同我影相，我哋要摆个 B 字手势，我哋征服。 跟住话俾人孏噶，你知唔知啊 ？B 字手势， 你因住你嗰啲陈文派今晚怼你先啦，插足佢一次。 喂，系话插，我只不过话可能我个诠释系有问题。 唔系啊，咁我欢迎佢回应 我。我理解得可能唔够通透，希望佢能够指导下我咁啦。 咁好彩佢插我，唔系插你，唔系插我，即系我系 base on 你嘅诠释。 嗯， 去針對嗰個觀點啫、可能你嘅詮釋係錯嘅， 係 係嘛，即係所以 好大可能。 陳雲大師嗰啲你只係得三分之一，嗰三分之二你領略唔到就係領略唔到，係嘛？即係幾時食藥幾時唔食藥咧？你係估佢唔？ 我梗係唔知啦。 對於個學院民意調查，你仲有少少嘢補充？ 係喂，真係嗱，我真係 點解我一開頭我即刻講就話咩？以下有邊一個政黨政治團體能夠最代表你呢？其實我今日好想請阿歐樂軒上嚟嘅，但係歐樂軒咧，佢又冇回覆我啦。 唔係，上次我叫佢陪翻到去 speaker 度，而家真係有對 speaker 喺度喎。 但 係 舊嘅我懷疑呢個係應該一定唔係呢條嗰條契弟陪㗎啦。我相信嗱，因為我 你叫做咩話？ 契弟 啊，講多次 契弟。欧乐轩正契弟 ，OK， 我电脑面嗰度咁话佢噶啦，我同你讲 ，OK， 唔系因为我见到佢其中一个就头先我一开头都有讲到啦，就话点解冇一个政党系能够代表到嗰个学生， 嗯， 或者嗰人啦，咁再睇翻，譬如话见到话啊有成超过五差唔多五成嘅接近五成嘅学生会觉得自己本土派，咁我可以睇得到就话，咦，咁即系其实下低所有政党嚟讲咧，冇一个系叫真系。本土派嘅政党咪令到佢觉得冇一个政党能够代表佢，同埋当然啦，我其实都好想问啊，欧乐轩，点解你民主党喺大学生嘅心目中系得 4% 支持率？即系我你点搞啊？即系你唔好睇咁多 AV 啦，叫何俊仁， 系咯，不如我亲口问佢好过啦， 系嘛吓？你会见到啊，欧乐轩啊？ 暂时卖关子先，系嘛？即系如果我真系见到何俊仁，或者我当面见到何俊仁嘅时候，我亲口问佢啊， 唔系同埋问佢睇开边个网站咯？ 咁咪掟一条 link 出嚟咯，有人发掘到出嚟。 唔系嗰条 link 系纯粹系睇 model 啫。 哦， 咁或者佢有其他吓、啊、其他深入啲嘅网站。 唔系，我准备如果我真系见到佢，我一个隔篱一齐上，我睇佢会只眼蛇呢咁夹过嚟。嗱咁咧，因为今日阿伯唔喺度咧，咁当然我讲埋佢一份啦。你即系见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咁就知我真系讲我。 系咯，平时好静噶嘛你。 其实就唔系正，即系不如啲幼教要俾佢出下声，俾佢噏下咯，系咪？不过即系有啲观点嘅嘢，我唔同意得嚟，我系唔可以插都系咁咁。即系当然系可以大家 set 个平台插，因为佢份好小气，即系佢又住我楼上，系咪？人哋有钱，系咪？咁人哋又 离晒地啊！ 佢离你唔关我事啊！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一啲有钱嘅朋友，系嘛？即系我又觉得我住佢楼下，咁有时黐下佢车坐，系咪？咁又有时黐下佢饭食，系咪？咁佢我衣食父母嚟啊嘛！咁我点可以即系当面插得咁犀利咧？咁啊，当然我都话我最中意缺席审讯嘅，佢唔喺度嘅时候先屌鸠佢啊嘛！即系等于你唔喺度嘅时候，我缺席屌鸠你一样。 我听到都系噶，我都乜契弟啊？ 嗱咁今次讲。咩咧？咁两个壁之间咧，其实我播咗三段音乐嘅。其实三段音乐都系来自一套近期好人气飞升嘅一套韩剧。你有冇睇啊？《金金大师》 哦，来自那星的你啊？ 来自那星的你。咁啊，点解而家先攞出嚟讲咧？系咪即系套嘢咧？其实讲完咧，系咪？咁有啲嘢其实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啦，亦都有。 你有一个那星嘅女朋友。 唔关事 ，OK， 我都好想啊，系嘛，来自星星的女朋友系嘛，佢又识唔识时间停止，帮我喺葡京嘅赢花千几百万，好简单嘅咋，即系佢开，即系好简单就系玩嗰啲咩色中又好，也点又好，即系总之有得买装闲嗰啲咧，即系佢睇完先话俾我听，哎咁。呢度开洗啊！跟住我话重除买细，又即系买落个围咯，咁哇中捻咗几廿倍啊！即系唔系呢个问题？即系当然有好多人觉得，即系尤其是独捻，即系尤其是出面推咪一个， 唔系佢好似话嗰日啊边个上嚟嗰个叫咩？ 边个 Anas 上嚟话佢学到好多嘢噶，唔知佢有冇真系实践咧？ 唔系 冇喎，佢唔答我，因为 冇唔系啊，即系如果真系咁，即系人哋教你去沟女，咁但系原来你喺个独卵堆里面系冇女嘅，点样实践咧？ 唔系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嗱，就算有晒成本书喺度，但系冇教你点去做，或者冇人去做嘅，都系一样。吓，都系企喺度嘅啫。 你啲人啊，即系反骨到咧。 我唔系反骨， 即系陈云老师又唔喺度。 我唔系， 你系咁样插人哋。 我唔系反骨， 即系 我系讲翻个事实。 我真系替你担心。 我系讲翻 你第一又俾共产党跟紧，第二又俾陈云插埋，即系我唔知你听日点样出街。有两班人已经喺门口等住你啦。 好大镬， 点算？ 好大镬。 咁啊，点解要播嗰两首韩曲出嚟咧？咁其实我唔系想讲来自星星的你嘅。咁但系点解会拣啲来自星星的你音乐咧？其实我系想讲音乐，即系都有一啲朋友就係知道我啊，原來我係一個即係我本科叫音樂啦，係嘛？咁咧其實 要作曲噶嘛， 一件事咧係嘛？即係嗰啲其實即係喺現個世界咧好撚窮。咁咧點解要講呢啲嘢咧？我係想講即係韓國嗰個音樂圈個音樂市場同香港音樂市場有咩唔同？我未見過香港一套電視劇。个制作系认真到咧，可以自己出 original soundtrack 嘅。 即係有。 例如咧， 以前嗰啲劇算唔算啊？ 唔係，你試下講一套係有 original soundtrack 出嚟嘅電視劇。 嗰啲唔係喎，嗰啲係普通嘅一個咩咁樣惡娛類嗰啲，淨係得嗰啲主題曲嗰啲咁嘅嘢啫嘛。 即係例如咧， 冇跟住係罐頭音樂嚟㗎嘛，嗰啲係。 啊，講得好啱，即係其實 suppose 每一套電視劇咧都有佢自己嘅主題音樂嘅，但係香港人嘅認知裏邊咧就只有主題曲。咁什麼叫主題曲呢？原來就係播呢套電視劇嘅之前唱下，播完呢套電視劇之後又唱下。咁呢套之前之後唱下咧，就揾翻佢自己呢套電視劇嘅人嚟唱。咁於是咧，你一收音機咧就會聽到咧電視做戲嘅人。呢、這個就即係叫收到最大嘅 return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人嗰種狹隘嘅思想咧，佢就淨係會覺得啊，呢個係 promote 套劇嘅一個方法。佢從來冇學過兩個字叫認真嘅。即係早兩日咧，話説我同啲行家傾開咧，即係最上嗰次，你覺得香港唔好話電視劇啦，電影裏邊啦，你覺得有主題音樂嘅一套劇，你講嚟聽下。即係大家一齊 dead air 啦，係嘛？即係唔知道 最哇真係 啊咁啊！ 喂，我話喂，如果你話咁講嘅話咧，我就淨係諗到一套咯。 嗯， 即係到而家都係呢個友情歲月咯。 啊，讲得好，讲得好吓。但系嗰个都系流于一个主题音乐，唔系嗰个都系流于一个主题曲啫。 嗯，你要音乐 唱嗰啲， 你要音乐。 我讲音乐，即系唔你，即系我大概讲下就系话，每一套戏而家都有人搵钱配乐噶噃，系咪？即系所谓叫出名啲嘅，梗系金培达啦、赵增熙啦，系嘛？咁雷仲德而家冇乜帮人做啦。咁啊，即系其实噏第三个名咧， 就可能已经系去世咗嘅王占啦。 唔係黃沾好少做電影配樂，唔係黃沾未佢未死之前都已經係即係除黃飛鴻，黃飛鴻嗰啲係立埋阿 Mark Lui 做嘅。咁、 嗯、 但係 Mark Lui 而家做唔做主題音樂咧，都唔係好做啦。即係而家多數大片陳可辛嗰啲片就係咪喺大泰國嗰度配嘅？咁你話講緊喺大陸拍嗰啲片咧，就有時揾即係中國音樂家配嘅。咁你話喺香港所謂叫港產片，第一冇乜港產片先啦。第二就係話喺香港拍所謂叫港產片都好，你都噏唔出咩叫主題音樂嘅喎。有嚟有叫羅堅啦，係嘛？以前就喺無線度做配樂噶啦。咁但係你話你諗唔諗得出佢有一套配樂你係記得嘅咧？林子陽即係 唔係你話如果你話如果係類似罐頭個配樂嘅話咧，咁就當然係呢、這個七號皇庭啦，一號皇庭啦。 嗰隻歌唔係香港人， 我知。即係如果你話係用一套劇嚟講啊，嚇咁呢個係會印象會深。 即係講咁耐，其實講一個答案咧，就係冇嘅。 冇嘅。 系啦， 系啦， 即系一个正常人，佢记得香港嘅电影音乐最出名嗰刻系边度咧？就系、是、我偶像阿金培达喺呢个康城影展攞咗金熊奖，嗰套嘢叫《伊莎贝拉》。咁但系问题，啲歌系咪全部佢写嘅咧？阿 Sorry 唔系，有一部分系佢写嘅，有一部分系佢拣嘅啫。咁但系你啱啱出《伊莎贝拉》有边一段音乐你好记得啊？你睇过都唔记得啦。咁喺香港人心目中最出名嘅边一段主题音乐咧？我一讲就识噶啦。 嗯， 嗰套叫《赌神》。 嗯，《 赌神》一出嚟系咩声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嘛？全世界人都记得嘅。但系《赌神》之后， 唔系我再记得我可能最佳拍档嗰啲。 唔系啊， 即系就咁出 个样似精当，个样似白头，嗰啲都系主要主题曲嚟嘅，唔系主题音乐嚟。 佢有时未必，即系佢可能会有啲 background 嘅， 吹口哨，咁但系嗰都系主题曲嚟噶，佢唔系主题音乐噶。 嗯， 讲咁耐想讲乜嘢？香港做电影就系唔俾人做主题音乐噶。 嗯， 点解咧？知唔知？人哋荷里活做主题音乐系咩咧？第一件事，个导演佢就俾咗个剧本，又即系监制，佢俾咗个剧本个音乐家先嘅。 嗯， 你同我睇下呢度，睇完啦，成个剧本啦，你对呢套戏有咩睇法？我边一场戏要有啲咩嘢音乐？个感情系点？个 tension 系点？喺边度加几长？唔该，嗰套戏未拍咧，我就要话晒俾你听先嘅。 嗯， 跟住个音乐家可能系拍嘅时候，佢自己落去现场度睇。啊，我覺得呢度應該係啲乜嘢嘢，跟住我做啲 notes， 又或者自己錄一啲好快嘅 ideas， 錄低個 motif， 跟住我翻去做一首長嘅出嚟。每一個 scenery 幾長？喂，人哋有劇本嗰刻開始做噶啦。但係你喺香港拍套咁嘅死人撲街電視劇無線嗰啲咧，咁、 嗯、 你拍你兩個月，咁你有幾多時間睇劇本咧？做音樂嗰陣有幾多時間擺即係擺落音樂裏邊咧？即係我話俾你聽，喺無線個嗰個流水作業嘅模式根本係 afford 唔到一啲咁嘅嘢。 嗯哼嗯哼， 就算係電影， 你可能三四个月拍一套所谓叫港产片， 嗯， 你都 afford 唔到做呢一样嘢，因为点解啊？咁你个老细俾得一万银，你做你做到啲咩咧？啊，48个 scenery 嘅音乐，你又交48段嘢俾我，咁我唯有最快就系点咧？系唔系都揼啲嘢出嚟咯？你咪最多就系、是、啊，香港嘅做法咧就系、是、拍完成套戏啦，跟住我俾套毛片你睇，大概未剪完嘅。不过咧呢啲地方我想就想加段咩音乐，大概咁嘅时间，跟住我就对翻啲场口剪翻咁上下长。 嗯， 咁样写我写到啲咩出嚟啊，大佬？人哋荷里活嗰啲冚唪唥有 orchestra 声，咩叫 orchestra 声咧？录弦乐、录管乐、录吉他，乜嘢都系真人录嘅。在香港做所有聲咧，冚唪唥攞電腦啲聲嚟做嘅。咁唔係攞電腦聲嚟做唔得。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一來美國荷里活就規定咗嗰啲叫 motion picture 嘅 original 聲出一定要係揾一真人錄嘅。如果你用 sample 嘅話咧，係會俾人告嘅，因為嗰個美國嗰、那個 版權法 唔係，佢係嗰個音樂家協會係規定咗你唔可以影響到佢嘅生計。 嗯， 嗰、那個係人哋一個工會嘅即係。一個規矩嚟嘅，咁香港當然冇啦。即係如果香港要錄呢啲嘢，揾邊個錄咧？即係你要揾到大樂隊係咪？即係當然冇嗰個錢添啦。個問題就係、是，就算有嗰個錢，你都冇時間咁做。即係我記得咧，原來香港唔係冇，即係啲 motion picture， 即係所謂叫電影，唔係冇出過 original soundtrack， 有嗰套係叫《無間道》啊，一二三集嗰三套soundtrack 咧，我冇記錯，陳光榮同埋好似唔知陳光榮加埋趙增熙定係陳光榮自己一個人做曬嘅，咁嗰套嘢嘅山出我有買嘅，即係好簡單嗰段嘢，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睇下一個女聲係嘛？陳永仁死嗰時播嗰段啦，嗰啲就叫我意思山出啦。 嗯， 但係好似同金培達，咁但係除咗嗰套，我真係噏唔出第三套。即係香港嘅音樂圈就係沒落到咁，咁你話香港識寫音樂嘅人有啲乜嘢發達嘅地方咧？係咪？即係王維基又比較打得咁緊要，但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王維基咧嗰度係即係都俾心機做呢樣嘢嘅。不過而家好似嗰邊係請緊一個人，嗰、那個人仲係無線跳槽過去嘅，而嗰個人都係識啲唔識啲，咁所以嗰邊嘅電視劇以前拍落嗰啲咧做出嚟咧，喺我心目中咧都唔係做得唔好啫。咁、個問題就係話， 你而家係咪喺度諗住自戰啊？ 哦 ，of course 唔知黄生听唔听花生台喎、 啊？唔需要嘅，我有办法俾佢听到我嘢啊，系咪？即系呢啲系叫 outlaw， 讲出啲叫 outlaw 系咪 ？OK， 我哋继续你嘅 interview 啊！你又话俾人听，喂，香港80年代嘅电视剧点咁出名系嘛？而家嘅电视剧有你哇，啲无线啲扑街又话俾人听几廿万人睇，原来你揾一套似样啲。嘅 motion picture 嘅 original soundtrack 都話冇嘅，電視更加唔使講啦。頭先我最叻都係講緊電影啊， 係啊， 講緊幾千萬製作嘅大電影，劉偉強《無間道》嗰啲先有啲咁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啊。 嗯、 你係揾緊最 top 嗰啲 musician 寫啊，電視喎 ，sorry 啦。但係頭先我俾大家聽嘅只係一套電視劇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啫。同、埋我夠膽講。在韓國所謂叫大製作，都有得10-20% 收視嗰啲咧，全部都有 soundtrack 嘅。 我谂呢个唔系净系韩国嘅，日本都有嘅。 日本都有。 日本我之前我都有买过啲 soundtrack 嘅，即系电视剧。 例如咧， 吓、 啊，例如咧， 嗰啲乜《Long Le Jun Lun Lu》啊，嗰啲咯。 唔明。 个 long long vacation 啊 ，long vacation 呢个咯。咁同埋嗰阵时《东京爱的故事》我都有买噶。 哦，嗱，咁你识啲嘢啦。即系日本系有咁嘅市场。 有。 即系你话俾我听啊，头先我播俾你，即系头先我喺break 嗰时听啲歌，有冇得买咧？有。嗯、iTunes 有卖嘅。即系你话系咪贵一啲咧？188蚊真系贵啲。即系如果188蚊，我就唔会 iTunes 买啦。即係當然我而家聽緊啦，因為我有啲 application 要俾錢嘅、即係有聽啊嘛。咁但係我買我都冇買貼啦。 嗯， 因为真系实在系，头先我俾大家听嘅系唔系星星嘅主题曲， 嗯， 星星嘅主题曲系 My Destiny， 嗯， 即系有一个女仔叫 Lin， 佢唱嘅，咁系咪写得好好咧？都唔系，即系唔系，哇！一听落去好似 Celine Dion 嗰啲 Titanic 嗰啲 My Heart Will Go On 嗰啲咁震魄人心，但系起码我觉得 佢所有揀嘅音樂同套戲都係好關事嘅。你聽出嚟覺得係好科幻、好奇幻，個轉變好大嘅。而且你聽落去個 soundscape， 即係我哋叫 soundscape， 係講嗰個空間，講我哋睇出嚟個嗰個氣氛係真係好似喺外太空咁、 嗯， 有啲 mystery， 哇，好奇異、好奇幻，即係覺得嗰樣嘢真係外星 人。啊，令我諗，我諗翻你講呢套，你講你咁講咧，我諗翻起我當年我都買過嗰套 X File 嚟聽。 哦 ，X File 佢亦系啊，佢有佢系有出到佢个电视嗰个 soundtrack 啊， 系啊，即系喂香港嘅 Twin Peaks 啊，仲有 即系香港真系冇乜点讲啊，叫冇乜前途啊，做音乐，即系人哋肯唔好话你肯俾钱啊， 嗯， 即系我相信喺香港啊，你如果有一个咁认真嘅制作。有一个大导演，即系讲杜琪峰咁啦，系嘛？佢肯俾三个月时间，所谓叫做认真去俾剧本嗰个音乐人睇，佢又肯揾下啲新人做嘅话，唔使钱都有人做。即系一个咁样嘅市场，你令到啲就算系唔想赚钱嘅人想入行都冇得入。咁我真系唔知呢、這个。呢、这个香港音乐去到边度啊？同埋就系话，即系点解外国制作音乐好听啲？每一只歌、每一个音乐、每一分钟、每一段、每几个小节里边，你总系揾到一样叫 focal point 嘅。咩叫 focal point 呢？就系当你听出嚟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啲乜嘢系最 hit 到你自己，又或者你觉得系最好听嘅。例如大家都系录鼓啫嘛，喂，点解人哋啲鼓会好咁好声咧？即系第一，人哋喺录音室录噶嘛，唔系屋企录噶嘛。人哋喺錄音室咩叫錄音室？你冇一張500万嘅一個 recording console 都唔係叫一個錄音室。 Mm-hmm. 你喺香港嗰啲一部電腦係咁以係嘛？咁都唔緊要係嘛？即係你一個低嘅門檻，多啲人可以做咯。咁但係你一個認真製作係嘛？俾緊200万寫一套電影音樂，你係咪去嗰啲地方錄咧？都唔係太係咯。即係好似雷仲德咁喺邊度做嘢啫？當然喺佢自己錄音室做啦。但係大部分嘅 program 嘅時候係咪喺個錄音室嘅 mixing room 度做咧？咁啊，90%喺佢自己屋企做嘅啫，系咪？咁你一个咁嘅市场，即系当然唔系话嗰啲 musician 唔好啦，而系真系香港系冇乜人有心机俾钱去 invest 呢个所谓叫音乐行业咯。呢个都带到去就系一样荒谬嘅嘢。当你香港冇人肯俾钱买音乐，当香港拍戏、拍电视、拍电影。亦都做唱片嘅人唔肯俾钱我做音乐制作嘅时候，竟然香港原来好多 Hi-Fi 发烧友嘅。咁乜嘢叫 Hi-Fi 发烧友呢？即係而家讲緊最出名嘅呢，就叫做攞一嚿叫做我唔知嗰班人点样叫，即係我个世界唔同佢哋嘅世界。原来我身边嘅好多人听 Hi-Fi 嘅呢，鍾意玩一嚿嘢叫 DAC。什么叫 DAC 呢？嗰个叫 Digital Analog Converter。咁大概系啲咩嘢呢？就系、一个盒，你可以将电脑入面嘅档案呢就重播返出嚟，好好聲嘅。咁、以前啲人听歌听乜嘢呢？听唱片听带囉，系咪？咁再新啲嘅听 CD 囉。咁而家最叻就要话要原音 CD， 要听个 file 系 96K， 要系 24bit 点点点。但系嗰啲人呢系从来都唔知咩叫 digital music 㗎喎。唔知咩叫 digital audio 㗎喎。嗰啲人买呢就係、我落到鸭寮街同我相熟个 sales 话俾我听呢嚿嘢好聲，跟住播完出嚟话哎掂啊正，高音甜，人声准，咩低音重，乜乜乜乜乜乜，喂嗰啲呃鸠你嘅咋。苹果日报又好，嗰啲咩音响杂志又好，即係当然有好多人扮自己识嗰啲叫哇佢卖 Hi-Fi 㗎嘛屌。 咁解係啦。 嗰啲人赚得最钱多嘅唔系卖 Hi-Fi 系同人做装修你知唔知，即係我認識一个即係业界嘅人啦，佢装修呢啲咁嘅即係所谓叫喺一间豪宅里面装修一个所谓叫试听房啦，讲緊小则就三几十万，多得就三几百万，即係当然你买间一亿嘅屋，咁你唔摆返300万内个试听房你都唔系人啦，係咪佢赚嘅赚呢啲钱嘛。咁但係实际上有几多人識欣赏呢啲声呢，係咪即係早几日就喺破掉个 group 啦，有人问啦，究竟嗰啲 DAC 呢，嗰啲即係嗰啲 technical 嘅嘢，究竟系咪一个 DAC 系咪真系咁好声呢？简单嚟讲，以前听 Hi-Fi 要靓嘅就买个靓嘅所谓叫唱机，靓嘅 CD 机。 点解你会觉得嗰个声靓呢？原则上佢就话俾你听，入面有个芯片，做解码嘅时候呢，佢就会原音呈现啲乜乜乜乜乜乜嘅。但问题嗰个标准呢，就係一个 CD 嘅标准，一个 16bit44.1K 嘅标准。咁而家高 spec 啲㗎啦，又 24bit96 啦。咁有人问喎，喂，究竟我录出嚟嘅时候用啲高啲嘅 spec，是不是可以还原返落咗 CD 度都会好好听㗎呢？又或者我攞个 CD 去将个配频完出嚟，你听声有咪好好听㗎呢？咁其实呢啲冚唪唥都系谬误嚟㗎喎。咁咩叫谬误呢？录音乐有句说话就永远都系啱嘅。嗰样嘢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录落嘅时候系垃圾，出嚟嘅时候就系垃圾。你摆隻 CD 落去，无论你点样配频，你录出嚟嘅嘢系乜就系乜。咁我就从来喺 technically 上面呢，就冇听过话你配频完之后啲声会好咗嘅，有都系呃鸠你嘅啫。咁个问题就系啲人点解要配高佢嚟听呢？因为佢话会听到啲听唔到嘅嘢。哦，咁就奇怪啦。有人去拗，原来听 CD 呢，即系听嗰啲叫 digital music 啦，有两个标准嘅。一个标准呢就系、是、CD 嘅标准，就 44.1K 嘅啫。咁而家就讲緊 96K 或者 192K。咁到底嗰啲咩嚟嘅呢？咁原则上一个低频，一个200Hz 嘅低频，无论你嘅采样率即系44.1好96都好，你点样听落去呢？其实唔会有分别嘅。因为你嘅配即系你嘅配你即系你嘅采样率话好难讲，呢个采样率呢只系人嘅听觉里面一半嘅啫。即系简单嚟讲，你嘅采样率系48嘅话呢，就可以采样到24kHz 嘅嘢。人嘅听觉就去到 20kHz 嘅啫，即係话高音个 20kHz 嘅 frequency 呢，即係嗰个 Hz 数呢，你其实係听唔到㗎喎。咁即係话如果你用一个 96kHz 嘅一个器材录出嚟啲嘢，究竟你係听唔听到㗎呢？即係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啦。咁当然就话 96K 好啊，係咪 ?96K 好咁，自然係 192K 就更加好啦。再高一倍 384K 更加好啦。咁但係问题就係你买嚟买去都係嗰啲几千蚊嘅 converter， 你有冇曾几何时諗下你对喇叭播唔播到呢？咁啲人就会压碎你啦，要去买啦，係咪？咁於是你就不断使好多钱，即係譬如你要使30000蚊买大喇叭，跟住使几千蚊买个 converter。 呢啲就等同啲人玩相机一样㗎啫，不断系追求完美㗎嘛。 即係虽然我又唔算得上系玩相机，但我曾几何时呢都买过嗰啲 SLR 嘅。咁但係你真系一部。 追求完美就系要咁㗎啦。 一部细机影出嚟嘅相就系同一部大机换 lens 嘅就系唔同。即係我睇到嘅就系清楚同唔清楚囉。即係你问我听。你即你问我有咩唔同，我只係睇到係清楚，大机就真係搵支红圈镜呢，即係係呀，即係 Canon 红圈镜靓啲嘛。你怼落去就係靓，係咪？你影一碟餸个威 balance 就係、是、我觉得係靓啲，係咪？你起码睇到啊，大佬你拎出嚟同人讲，你有一讲啊，哦，原来唔係嘅。音乐里面嗰种讲呢，就大家揸下啲舌架。揸一杯红酒，大家得个吹字嘅啫。哇，你听唔听到啲人声几浮啊？哇，你听唔听到人声厚咗？喂，大佬，嗰啲嘢咧，你系真系要有一对喇叭先听得出嘅。最搞笑咧，而家就系啲高登仔，你要 download 个 MP3 落嗰时候，佢啲人都要问嘅。喂，究竟我系咪部 iPhone 博一部叫 converter 嗰啲部好啊？即系玩我啦，大佬，你喺嚿嘢深圳做嘅咩？屌你！你玩呢啲嘢啊？我净系信一个人嘅，即系我净系信一种人嘅啫，就是、美国佬。 嗯哼嗯。 人哋嗰啲科技，即系唔系人哋块 chips 系靓，因为你深圳买嗰啲块 chips 都话俾你听系边一个牌子咩 model 噶，同人哋啲话录音用嗰啲声卡啊个 model 一样噶。 唔系，另外如果咁，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啦，即系嗱呢个问题就我嚟讲，我因为真系我唔识嘅呢样嘢，因为嗰啲人就成日话，譬如话假设当边个好咧？当实啲啲安，佢出只新碟，全新大碟。美国版、日本版、香港版，即系亚洲版咁样啦。啲人咧就话：，喂，买日本版嘅声咧，一定靓过美国版嘅，系唔系嘅咧？ 有啲人有唔同做法嘅。其实录嗰个原带，即系嗰个母带个 master 咧，就其实得一只嘅啫。喺个录音室出嚟就系 master 啫 master 啦。不过有时系碍于发行同埋版权嘅问题，喺唔同地方系唔同人发行嘅。咁但系发行之前咧。佢可能會俾一間 mastering studio 去做 mastering， 咁所謂叫做 mastering 就係可能過一堆 analog outboard 啦，即係過一堆器材啊，令到啲聲咧可能哇點點點點啲，咁原則上係有少少分別嘅。你話多唔多？咁啊睇你口味嘅啫。咁但係因為點解？ 咁我咪俾人呃咗好多次。我買嗰啲卡通嗰啲動畫 soundtrack 咧，我就係淨係追捧嗰啲 日文版、日本版嘅，哇！嗰啲好 Q 贵，嗰啲喐一喐都二三百蚊一只嘅，大佬。 我买过呢啲系宫崎骏嗰啲咪贵？ 系咯系咯， 四五百蚊一只。 但系你调翻转，你佢有香港版啊嘛，香港版平好多噶嘛。如果你同我嗰个冇乜大分别嘅，咁我梗系买香港版算啦。 唔系，咁百分之一千，我话俾你听，嗰啲梗系冇分别啦。 OK， 即系你系同我讲系嗰个系，譬如你话 Beatles 喺美国录一只歌，喺美国出个版本同唔同喺英国出个版本，我话俾你听，百分之一百唔同。唔系百分之一百，即系好多时可能会唔同。嗰个系有机会唔同嘅嘢嚟嘅。但系你话你即系你问我一对日本乐队，又或者一对日本卡通嘅 soundtrack 出咗嚟之后，台湾版同日本版咩唔同？可能即百分之一百一样啊。 因为百分之百一样定一样先？ 一样啊，一样啊，唔会唔同嘅，同一个 copy 嚟嘅啫。你话你烧 CD 之前，有一个动作叫 normalization， 咩叫 normalization？ 佢就系将你嘅 dynamic range， 即系个大，即系个响度啊，攞高啲，令到啲声大粒啲，你听落去话 engage 多啲。咁喂， 你今日唔好讲呢啲嘢啊嘛，我两听到就话，哇，你嗰时买嗰啲嘢贵到咁嘅， 咁咪闹你啊，唔系闹我。但系而家最可笑嘅系，有啲人系话点样攞一个旧版嘅张学友只碟，唔知点解日本 咩发烧打啦，发烧碟啊嘛， 喂你去死啦，即系嗰啲，你真系同我讲嗰啲，即系日本得只 master 出嚟又话要靓啲，佢真系吹啊，同你吹到天花龙凤啊，拗定喐啊，唔知攞去边度 mastering 过一过咯，搵部咩器材啊？喂，你有一对咁嘅喇叭先讲啊，你唔好同我讲就你搵到 iPod 嘅耳仔，你又听得到。喂 ，sorry， 即系我百分之一千，你肯定听唔到。你系纯粹同我交 up 嘅啫。你纯粹为一个交 up 嘅目的，同人攞几日又使几百蚊。你系除咗证明人哋即系多几百蚊使之外咧，你系证明到其他嘢嘅。 OK， 即系所以金金大师，即系嗰啲嘢咧，就系不俾人呃下惯 我顶你啊！ 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会。咁希望即系多啲喺花生嘅 group 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 因为我都有人同我讲话，叫我唔好讲咁多粗口，我开始讲少咗。 我都尽量学下，唔好讲咁多粗口啦。 inbox 我系 inbox 我， 因为次次贴条拎出嚟嘅时候都有啲讨论噶嘛，系咪啊？即系如果系阿伯嗰啲咁嘅右派经济理论，大家右交唔系好想采嘅，不如下次采下我啦。咁啊，希望下礼拜再次咧喺呢个地方，即系呢个嘢真系好难讲。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